人生呢就是要这样，要嗨起来是吧，要快乐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因为呢人的一生呢只有三天，昨天今天还有明天。那么当一整天工作上的低气压呢把你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呢，此时此刻就应该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咯。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好好的给自己充一下电吧，我是琼辉，能让音乐呢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好吧，现在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下面一首歌为你推荐来自 TFBOYS 带给我们的一首，叫做是小精灵，我们掌声请。 当雨化作小星星，太阳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像这样住不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跑来通风报信，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哎呀，年轻真好啊，有旺盛的好奇心，还有抱有热情，就连说话的声音呢都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阳光向上的感觉哈。好了，换一首歌呢，换一种心情啊。小的时候呢幸福是一件食物，长大之后呢幸福就是一种状态了，然后呢忽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幸福呢既不是食物也不是一种状态，而真的是一种领悟哦。

生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一条孤寂之路啊，也是一条自我修行之路，是由你内心的想法去决定走多远的路啊。那些在人生路上超越别人的，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想去超越你，而是因为他们决定去那个最远的地方。没错，爱一个人呢，不是要去卑微的去做一切，而是要努力的站在最高最远的地方，让别人羡慕，眼神里对你却只有满满的温柔。你说呢？所以来听听看一下我们这一首歌曲吧，来自 Maroon 5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 This Love， 掌声请。 感受，不管你的感受。 你的感受。你没资格评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一个人如谁？

最好的朋友呢，互损不会翻脸啊，疏远呢不会猜疑，出钱呢不会计较，地位呢也不分高低，成功呢无需巴结，失败呢也不曾离去，奋斗的时候呢搭把手，迷茫的时候呢拉一把，开心的时候呢干一杯，难过的时候抱一下。那么此时此刻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想到了谁呢？谢谢范玮琪带过我们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啊。那每次听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让自己的心里是暖暖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十一的假期，是谁跟你结伴同行，一起出游呢？好好的珍惜吧。好，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有请我的搭档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我们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窦家园推出了第一首正式出道单曲《Star》，到此为止。窦唯的两个女儿都继承了父亲的音乐事业，以职业歌手的身份进入乐坛。之前看窦家园的微博，她喜欢动漫和 cosplay， 是一个典型的二次元少女。这首《Star》由她独立作词，曲风也是典型的日式电音风，元气满满，展现了小姑娘独特的审美取向。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窦家园《Star》。 无论如何都无法到达脑海深处的那个模样，可就因为有它的存在，才能将我推进前行。那些让我记忆犹深的人，别怪我无法想起你的脸，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将你们都印在心中。听不到看不到，即使你就在我的身边，像海市蜃楼一样永远无法实现。今天后到底该如何才能将那颗心散发出光心酸。 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么从2016年开始呢，张学友呢便开启了新一轮的演唱会。那么迄今为止呢，已经开了170多场了，并且呢迈着一个新的世界演唱会的记录在迈进啊。那么张学友的目标呢是开200场演唱会，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世界单轮巡回演唱会的场次记录了。那么其实从之前的146场的演唱会的记录开始，那张学友每开一场演唱会呢，就是在诞生一个新的记录。注意的是呢，世界纪录外国的顶级歌手巡回演唱会一般呢都是在100多场的样子，而张学友这一次挑战的是200场的演唱会。那么这个数字对于许多歌手而言呢，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啊。那么张学友的这一轮的演唱会呢依旧还在继续，有望于2019年初呢正式结束。那到时候场次突破200场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所以呢，这么多场次的演唱会，你有到现场去看过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呢，就先跟着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一起跟着他摇摆一下吧。来，张学友头发乱了，掌声请。 声线尖，发型又乱了，仿佛剧烈运动了三秒，一看表心里知不妙。这晚你去过哪里吧？以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你坏了，说大概夜了，让你受分。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半后一般等到朝晨，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是爱慕，当作恶魔赎罪还是问路？你坏了，说大概夜了，让你受不了。杀叫，背着我。 OK， 来自张学友的头发乱了啊。那么动感的节奏呢，此时此刻的我在麦克风前面已经开始晃了，那你呢？还好乱的只是头发，心不要乱就好了。好了，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要给大家一些温暖的，还有一些安慰的，或者是一些问候的感觉哈，是来自张宇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给你们啊。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呢，我们希望把无限的快乐还有幸福的感觉还有满满的那种甜甜的味道都送给大家，来自张宇的给你们，送给你们好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